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个很不自信的人叫汤姆，目前啊他对自己呢很没有信心。这一天啊，他的哥哥约翰为了鼓励他对他说道： 汤姆，我的弟弟，假如有一天早上你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汤姆低着头很无奈地回答道： 那到了那天，我首先得看看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话说一家农场里啊，新来的一名员工叫罗格，这个罗格先生啊就负责照顾农场里的两匹马，可是他总是没办法把这两匹马区分开来。于是有一天他找到了农场主，向农场主打听： 农场主先生，我到底怎么才能区分开我养的这两匹马呢？ 农场主微笑着回答道： 罗克，你把其中一匹马的尾巴剪短点，这样不就区分开了吗？ 罗克照着农场主的话做了，可是后来啊，那匹没剪过尾巴的马一不小心也把自个儿尾巴弄断了，这下两匹马的尾巴长度又差不多了，所以罗克只好回来继续向农场主请教： 现在我的那两匹马尾巴又一样长了，到底怎么能把它们区分开呢？ 没关系，洛克，你可以在其中一匹马的耳朵上做个标记，这样就能区分开了。 于是洛克又按照农场主的意思办了，他找了一小钳子，在一匹马的耳朵上剪了一个豁口。可是后来啊，另外一匹马一不小心也被刺刮伤了耳朵，于是呢，两匹马又难以区分开了。这回洛克一筹莫展的又找到了农场主。农场主听了他的话之后对他说道： 洛克，既然我说的那两种方法都行不通了，那你只好麻烦点了，你去量一量两匹马的身高，这样虽然麻烦点，可是他们的身高总不会改变了吧。 洛克听完农场主的话就走了。第二天啊，洛克兴高采烈地找到了农场主，一见农场主的面他就大声道谢： 谢谢您了，农场主先生，您的这招可真灵，昨天我一量您才怎么着，原来那匹黑马比那匹白马高一寸。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天下午啊，在一条大街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来到了一家饭馆的柜台前，他对服务员说道： 服务员，给我来碗炒饭。 服务员一看他这身打扮有点瞧不上他，于是就撇了撇嘴说道： 我们这儿有三种炒饭，先生，一种是蛋炒饭，200块钱一碗，另外一种是肉炒饭，500块钱一碗，还有一种是八宝炒饭，1000块钱一碗，你要哪一种？ 听了服务员的报价，这衣衫褴褛的人毫不犹豫从兜里就掏出了一张1000块钱的大票。这钱拍在桌子上之后，服务员马上改了表情，他满脸堆笑的对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客气的说道： 尊敬的先生，您可太有眼光了，我们这儿的八宝饭味道非常鲜美，回味无穷，您肯定会满意的。 正说到这儿呢，这衣衫褴褛的人又拍了一下桌子，震得刚才放在桌子上的1000块钱直往天上蹦。这服务员傻了，此时只听这衣衫褴褛的人说道： 你少跟我废话，谁说要吃八宝炒饭了，蛋炒饭就挺好，200块钱一碗是吧，给我来5碗。 有这么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尼克先生啊，他特别爱喝咖啡。由于他的工作非常繁忙，所以每天啊，他要喝的咖啡都是由他的秘书给他泡的。因为从厨房到办公室很远，所以他的这位新来的秘书每天给他端过来的咖啡啊，都要洒掉三分之一。有一天，这总经理尼克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生气地对秘书喊道：“ 如果你下次再把我的咖啡倒掉这么多的话，我就给你降工资。” 没想到被尼克这么一训，这个秘书还真把满满一杯咖啡给端过来了。尼克先生非常高兴地喝了三五天。这一天啊，他非常好奇地问他的秘书：“ 你过来，我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从那么远的厨房把咖啡端过来一滴都不洒的？” 秘书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总经理先生，是这样的，每次我离开厨房的时候，我除了把杯子里的咖啡斟满之外，我还会先在嘴里含上一口，这样到了您办公室门外，我就可以多退少补 了。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轻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心情淡。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话说有这么个斯波德先生，他是拉塞尔大学著名的篮球教练，在最近的一个赛季里啊，他所带领的球队表现相当不错。而赛季刚刚结束的一天上午，这斯波特先生正在刮胡子呢，突然家里电话铃响了。他太太接了电话之后，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了盥洗室，对正在刮胡子的斯波特先生大声喊道：“ 斯波特亲爱的，快来接个电话，体育画报的人想跟你谈谈。” 斯波特教练听到了这样的话，感觉非常激动。这体育画报啊，是全国闻名的体育杂志，如果这家杂志社要采访他，那就证明他现在已经受到了全国的瞩目。他三步并作两步的往楼下跑，还摔了个大马趴。可是他这时候一点都感觉不到疼了，从地上爬起来，马上拿起了听筒，非常客气地说道：“ 喂，先生，请问您找哪位？” 我找斯波德先生。您就是斯波德先生吗？ 是的，是我，就是我。请问先生，您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尊敬的斯波特先生，我们是体育画报杂志社，我们可以从下个月开始为您提供体育画报全年的订阅服务，每期只需75美分，您觉得怎么样？ 有这么一天中午啊，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一个老牛仔搀着一名年轻的牛仔到了医生的诊所里。一进医院的门啊，他就对医生很着急地说道：“ 大夫，请您赶紧救救我女婿，昨天我开枪打了他右腿。” 听了老牛仔的话，医生非常惊讶：“ 怎么会这样呢？先生，你居然开枪打自己的女婿？” 医生的话音刚落，这老牛仔就气急败坏地解释道：“ 我该怎么向您解释呢，大夫？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我昨天朝我女婿的右腿开枪之前，他还没同意做我女婿呢。” 这天下午，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正在空中飞行，开着开着，突然有一位漂亮的空中小姐走到了乘客中间，她要求大家立即系好安全带，并且要头靠前保持安全急救姿势。乘客们都吓坏了，不过他们什么也没问，马上照做。而就在他们摆好姿势的那一瞬间，飞机就在空中打了一个滚儿。而在飞机终于平稳下来的时候，这所有的乘客都听到了刚才的那个空姐向驾驶室的方向非常高兴地喊了一句：“ 恭喜机长，我的发卡已经找到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天在一家食品店里，一位挑剔的顾客来买东西，他看到这个食品店里新送来的货物当中有一批新鲜水果，于是他向售货员说道：“ 给我称2公斤橙子，记着一定要用纸把每个橙子分别包好。” 这售货员按照顾客说的办了。此时呢，挑剔的顾客又再次向售货员说道：“ 请您再给我称3公斤樱桃，记住也要用纸把每个樱桃分别包好。” 这售货员啊，又照着顾客的话做了，累得他是大汗淋漓。接下来，这个顾客又指着食品店角落里的一个圆篮子，向售货员问道：“ 您那本篮子里放的是什么呀？我看好像是今天进的新鲜货，是不是？” 听到顾客的话，售货员一脸惊恐地回答道：“ 是的，女士，那是我们今天进的新鲜葡萄干，不过我们不卖。” 说这天在镇上，60多岁的老焦着病了，浑身无力，疲惫不堪。他的太太呀，陪他去布朗医生那儿。这布朗医生给他做了个仔细的检查之后，对老焦着说道：“ 老焦着，我得提醒你，你平常喝酒喝的太多了，别再喝那种威士忌了，改喝牛奶怎么样？” 老焦着听了布朗医生的话，翻了个白眼说道：“ 大夫，喝牛奶太危险。” 你开什么玩笑，老焦子，喝牛奶怎么会有危险呢？ 是真的，大夫，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喝牛奶送了命。 听老教授说的非常认真，这医生好像有些犹豫了，于是他不再笑了，板起脸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教授，是真的吗？那你得告诉我，你那个朋友为什么喝牛奶会送命呢？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教授难过地说道： 我的那个老铁哥们儿啊，他生前最爱喝牛奶了，可是有一次就在他喝牛奶的时候被一只奶牛活活给踩死了。 是因为想的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生活？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想逃，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想很久了吧，我不想拆穿你、啊、当作是你开的玩笑，想痛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想好久了吧，败给你的黑色幽默。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把眼泪藏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透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走过了很多地方，我来到